这是进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，2007年9月。唐诗300首，卷三，第95首诗，杂诗，作者沈全七。闻道黄龙树，频年不解冰，可怜归里月，长在汉家营。少妇今春意，良人昨夜情。谁能将其舞，依偎曲龙城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